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唐慧案震惊一时的这位永州上访妈妈的案件呢，再次出现了一个波折，最高法院没有核准被判决死刑的两名被告，这个也是让唐慧的案件再一次的要被我们再复习一遍。这个根据我们看到应该是新京报的报道， 6月12号的新闻， 最高方面的介绍说，这个唐慧案的两名被告人周军辉、秦星强迫卖淫，这个被判处死刑，进入最高法复核之后呢，最高法组成合议庭审阅了全部案卷的材料，讯问了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同时也在当地调查核实证据。那最高法认为该案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强迫卖淫、强奸、组织卖淫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周军辉、秦星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案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本案复核期间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依法应予查明。那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最高法的死刑复核，这个是其实是在06年开始正式收回死刑复核权，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法院不管是初级人民法院还是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判决，如果说出现了死刑的这个判决的话，最后都要经过最高法的一个复核才能够最后是成立，或者说进入一个执行的一个阶段。这也是之前我一直有听到法律方面的学者评价，这个是对于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少杀慎杀的一个原则。当然了，放在唐慧案，因为唐慧案有着非常高的公众关注度，这位永州妈妈呢之前是连续的上访，这个是因为她声称自己的女儿是遭到了强奸，并且呢是被胁迫卖淫，是一位未成年的这个小女孩因此呢她的这个悲情的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但是在媒体报道的内容当中呢，也是出现了这个一波三折，从一开始的一面倒对唐慧的同情和支持，到中间由这个南方周末这一篇很著名的这个唐慧卖淫案在调查引发的一篇争议出现了另外一面的故事。有的媒体也指责唐慧在上访过程中使用了这个不正当的一个手段，甚至是几乎是以死相逼，采用一种胁迫的方式达成了自己的一个目的，也对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司法判定结果构成了争议。 现在哈，最高法这个就死刑复核案呢给了一些答复。那么这次呢，他们而且是采用了不是非常多见的，刑议庭的这个负责人是用答记者问的方式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最高法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最高法的这个裁定之后呢，唐慧本人当然表示非常难受，并且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说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已经前前后后算下来已经8年，那他已经身心俱疲，情感上呢，他就认为被告人伤害的女儿虽然没有致死，但是却比死更加的可怕，因为女儿她确实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并且是在身心上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和伤害。那我们可以大概来回顾一下哈，就是现在被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有哪一些的事实。06年就是被告人秦星，他就伙同他的男朋友叫做陈刚，那目前也是同案的被告人，他已经被判刑是 无期徒刑。 对。那么他们呢是在湖南永州这个零陵区的一间酒店旁边，就是租 租房子经营了一间叫做柳琴园休闲室的这么一个休闲的机构吧，然后呢是采取招募还有留下，就是用很多的不同的手段去组织多名的女性在他们的店里面前往宾馆去卖淫。在2006年10月1日的时候呢，被告人周军辉就是这次被裁定是不执行死刑的这个 被告， 他呢是溜冰的时候呢结识了被害人唐慧的女儿，当年呢只有10岁。后来呢这个周军辉就带回他的理发店里面上班，之后呢他的唐慧女儿在跟周军辉一起吃晚饭，当天晚上呢周军辉就把这个小姑娘带到了蓝色吧的出租屋看碟，并且留宿，又发生了性行为。第二天上午呢，小女孩就被她的舅妈发现带回家了。过了2天，到了10月3日的下午，这个小女孩她再次到了漂亮宝贝理发店去找这个被告人周军辉。周军辉呢就通过他的朋友跟陈刚联系之后呢，把这个小女孩带到了刚才说的这个休闲屋，叫做柳琴园，就交给了被告人秦星，就安排他卖淫。那此后呢，周军辉就很多次的从秦星那儿呢是领取了这个小女孩卖淫所得的款项，一共是1000多块钱。那之后他又出去打工，又委托朋友就继续来领取他卖淫的所得款。而且期间呢也是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突，就是小女孩不服从卖淫的安排，就跟秦星发生了争吵，并且是又打了对方啊，对方又还手啊之类的。那到了2006年的12月的下旬，最后这个小姑娘被刘润、蒋君君、蓝小强、秦某这几个呢都是同案的被告人，现在都已经被判了无期或者15年的不等的刑期。那么被他们接出去喝酒，并且是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奸淫，在同一个月12月的30日，最后小女生被她的亲属找到，并且是带走了这个休闲屋。那经过鉴定之后呢，她是已经患上了生殖方面的疾病，并且是心理上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障碍。那自此呢，唐慧就开始长达8年的上访和起诉的道路。 是，这个唐慧的案件，她的女儿这个在2006年被可以说拐卖到这间休闲屋里面卖淫。现在如果算她年纪的话，唐慧的女儿现在也应该是18岁了。 对， 那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呢，刚才这个樊素说到的都是被最高法确认的事实，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事实在法律层面现在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呢，对于量刑怎么样来量刑，第一个这个在复核期间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证据，也就是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两名被告人之一秦星呢，在押期间制止了同监人员的自杀。也就是说在这个当年的在2013年的6月份这个在看守所内呢，有一名和秦星同监关押的人员呢试图自杀，然后是秦星是参与了把他给救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被法院被法院认定呢是可能可以适用减刑的这么一个待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认定为立功。好，这个是对于秦星的。但是另外一个对于这个没有出现证据，但是在很多法律人士有一个推测，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核准死刑，也就是对于这个两名被告是否采用了暴力和胁迫的这个手段，现在有一个认定的事实，就是说曾经的那个陈刚和周军辉就都打过唐慧的女儿一巴掌。但对于这个殴打或者说对于他的这个这一次打脸之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胁迫，或者说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这个人身自由包括有没有其他的暴力侵害呢，可能在最高法目前的这个认定结果来说是不足以构成情节特别恶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因此呢也是才有这么一个推定，就是说不核准秦星和周军辉两个人的这个死刑复核。那么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案件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来接下来还需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审理。那么很多人 推测哈，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下去，如果说是重审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结果就是两名被告从无期乃至于这个减到比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都是有可能的。 我昨天在微信上就是问过我们之前联系过很多次的阮方明律师，浙大的法学教授，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意味着是从死刑，改为死缓，这是他的一个意见啊。等一下呢，我们再请教一位陈有希律师，请他来分析。那根据唐慧的代理律师甘元春呢，他就认为就是刚才你说的发现了新的事实证据，那么这个秦星他的挽救救了周兰兰，他是不是能够 构成 认定为立功和最后要减刑？那这个呢是还要再核查清楚。如果呢是真的有立功的表现，应该是被认定；如果没有，就是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甘元春就说呢，他们要尊重最高院的生效文书和司法权威。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呢？唐慧劳教案跟这个唐慧女儿案是两个独立的案子， 没错。 他认为不能够因为唐慧劳教案的舆论压力而影响唐慧女儿案的处理，一切呢都应该尊重事实，依据法律来处理。那么另一方就是秦星和周军辉的亲属，当然是非常欢迎现在最高院的复核，他们也是期待重审时的公平和公正能够他们能够见到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就是对于秦星的这个量刑，对于周军辉的量刑，是不是发生了这个新的证据，然后下一步要怎么样去核实。好，我们马上来听到这个是浙江金恒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也是中国一级律师陈有希律师，请他来为我们解析。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在这次最高法的裁定出来之后呢，在社会上又出现很多的争议，有的人是站在唐慧这边，是同情他，并且是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不能够立即执行死刑。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可能站在南方周末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篇颠覆性的报道，他们认为唐慧在八年的上访和这个抗辩的过程当中也是出现了依靠舆论来影响最后司法判决这样一个结果。大家认为这一次最高法的裁定呢，反倒是彰显了司法的正义啊，非常多的意见也很大的分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有希律师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稍事休息，等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在这个唐慧的事件中，哈，媒体律师也是纷纷的加入战团，在这当中呢，比较有名的这个两派媒体《新京报》和《南方周末》哈，各自以自己的这个报道为武器，各执一词。那么在律师界中呢，其实对于唐慧案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判断。这其中呢，这个陈有希律师，这个陈律师之前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也是有很高的这个威名的哈，在这次的案件中也是一直持续的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相信他的这个判断呢也代表了法律界当中法律专业人士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看法。我们先来听一听陈有希律师，是来自浙江金恒律师集团的董事长，这个来谈一谈这一次对唐慧案最高法不核准两名被告的这个死刑判决的看法。 首先想问他，就是这个不核准是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刑法里面呢，对性犯罪现在有两个罪名是要死刑的，一个就是强迫卖淫罪，一个呢是组织卖淫罪。从量刑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判处死刑，那么是有这个法律依据的。所以原审的法院判处他死刑呢，他是符合法律的要求的。那么最高法院之所以不核准，他从他的报道来看，主要是介于情节，就是量刑的情节，就是可以在量刑的幅度里面 死刑以下无期死缓。那么我们中国呢，现在死刑和死缓都属于死刑，就是死缓呢是中国一个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就是判处了死刑，但是可以暂时不予执行。那么对他不执行、不履不立即执行呢，这也是最高法院的权限范围之内的。根据他的报道来看呢，应该是从量刑情节上面来看，把他减轻的， 嗯， 没有核准原审的死刑。所以最高法院的判决，我因为没有详细看他的判决书，应该说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嗯， 所以改判的对还是不对，可能要具体的，看过一审的律师的辩护词和检察院的指控的起诉书以及他的证据才能够知道。所以光凭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就评论他核准或者不核准，对还是错，这个都不是很有这个说服力。 嗯，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次不核准就意味着可能会改判死缓。 对，不核准，他现在的情节是对他是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一般有这种主要的情，所以发回重审的理由就是，一个是事实不清， 嗯， 就是对他这个事实方面没有完全查清，还有一个呢程序违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判决当中的证据上有重大的漏洞。 嗯， 所以发回重审呢意味着是由原审法院再进行一次审理。 嗯， 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好像对他这个案子最高法院的新闻发言人或者他的庭里的主审法官的判后释法讲呢，这种情节上还不至于立即核准死刑的这个程度。所以从这个尊重司法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这样的核准他是有这个权利。 最高法院这个裁定哈，它公开不久之后呢，在网络的舆论场上就有很多的争议。那有的人呢就和唐慧的观点一致，说呢是要对被告判死刑，立即执行。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最高法院这是理性啊，为他们叫好，甚至觉得唐慧之前的诉求是想用舆论来裹挟司法。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歧？那这次不核准，它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的判决确实受到了舆论的压力？ 从现在的媒体报道出来的观点看，包括南方周末的文章和陈杰仁最近有篇文章， 对， 我都注意到了。我觉得唐慧的劳教和这个案子的他的女儿的被组织卖淫，这个呢应该区别开来看。 嗯， 他一个呢是劳教问题是一个行政处罚，得当与不得当的问题。对这个组织卖淫的人，他到底是属于性质恶劣的强迫卖淫、组织卖淫，还是一种这个女的是自己愿意的进入了这种场所，比如说到网吧里面去，自己自由的可以走掉，他也不走掉。那么到底他的强迫的程度有多大？所以这个呢跟唐慧事件和他女儿的事件呢有联系又有区别。舆论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了解到的情况还是先从唐慧劳教事件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嗯， 那么然后好多人呢从唐慧劳教事件得当和不得当再延伸到他的上访是不是有道理，从他的上访是不是有道理再延伸到他的女儿为什么会进入到这种卖淫场所里面去，到底是自愿的，自己被男朋友骗的，还是被人家强迫的，被人家诱骗了去卖淫的。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有一个真相的这个还原的问题。如果一个14岁的小女孩是被人家诱骗或者是被强迫进行卖淫的，那个情节是很恶劣的。那么我们国家这种强迫未成年人卖淫，那么应该是可以判死刑的，这个没有什么错误的。然后如果真像有些报道讲的一样，这个女孩是一开始是给人家看去好像是成年了，有这个18、19岁了，那么又跟人家谈恋爱，又跟女的男的是愿意自己去发生性关系的，然后又自己自愿留在那边，那么被强迫的特征不是太明显。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节，那么不核准死刑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光凭舆论的一些报道要判断这个案子的核准正确还是不核准正确是比较难的。 所以一般要仔细的研究过他的案卷，研究过这个女的这个意思到底是自愿在这里边的还是被强迫的，那么第一次卖淫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下，那么这个才能够考虑组织或者强迫她卖淫的人情节是不是恶劣，是不是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所以这个就是从现有的一种新闻要素来判断这个案子的对还是错，这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又有另外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的联想，就是跟夏俊峰案这个案子你也是亲自代理过，那夏俊峰案最后的死刑它是被最高法核准的，而且您在当时就说过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判决，那您觉得跟唐慧案这次没有核准它中间有没有一些可比性？ 这个呢要这样看的，对于最高法院的司法权，我们中国呢现在是最高法院它是最后的一个司法把关的机构，没有再上诉的渠道了。 嗯， 那么从我了解的情况，最高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案子现在几乎是没有，也就是他的审判哪怕是一审终审，像四人帮审判他一审他就是自己就判决就终审掉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他做了以后就这个判决就是一个正确的判决，至少在这种法律事实上来讲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嗯， 那么从我们现在的学理上来讨论，特别是像夏俊峰案子都有一个经办的律师来看，那我认为最高法院也是会办事错案的，并不是最高法院办的是全部都是对的，无非一个国家总要一个最后的权利，那么我们设定的最后权利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什么宪法法院啊，或者是全国人大的哪一个监督委员会来启动对最高法院错案的再审，这个现在是没有。 嗯， 所以他第一作为一个律师来讲，我们只能够服从这样一种国家法律的设计，那么最高法院的终审的就是让它生效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在另一方面，从学术的探讨上面来讲，我认为最高法院也是会办错案的，不会是没有错案的。夏俊峰的案子就是最高法院是两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期间，前任的院长期间是整整拖了两年半两年六个月，一直就没有核准下去，原因就是对这个案子的正当防卫是无法排除，完全有可能这是一个正当防卫的案子。那么所以我当时的意见也是叫发回重审，并不是说夏俊峰就无罪，要发回重审以后由原审的法院查清有没有防卫情节，他的伤害是怎么样的，他的整个的尸体的检查是不是不能排除这个正当防卫的情节，那么再做出一个准确的判决，这叫最高法院再来核准。所以我当时就是发回重审的东西，那么后来呢就最高法院就拖了两年半以后还是把它核准了，那么核准的理由讲得非常潦草，对律师的辩护意见要求不核准的意见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评判也没有任何的分析，所以这个案子的判决，夏俊峰的案子不管是不是最高法院判，我认为他还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就不应该核准死刑的。那至于唐慧的女儿这个案子，那么组织卖淫和强迫卖淫这个情节，因为我不像我自己经办的案子这样有把握，我没有看过口供，没有看过这些人的整个的旁证的证言，也没有看过唐慧女儿的自己的控告，那么我们是无法根据唐慧一方的这种像新闻媒体啊网络上它是扩散的诉说的这些情节就来完全相信他的。 嗯， 因为他讲的好多并不是这个刑事案子的证据，他只是社会上面作为一个控告人的证据，那么控告人的证据要有旁证的印证，要有这个被告人的口供印证，还有当时的现场勘查，那么公安他会要形成证据链，才能够证实唐慧的女儿是到底被强迫卖淫的，还是被引诱卖淫的，还是被容留卖淫的，还是被组织卖淫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在具体的分析。所以这个呢就是参与起诉的检察官，参与辩护的律师，参与一审二审包括最高法院核准审的法官，他是全部看过证据材料的，应该他们的观点会比外面的网民会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把握，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传来的一种消息，并不是亲自审查原始证据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般的网民如果没有自己充分把握看过材料的人，或者没有旁听过审判的人，那么盲目的再去评论最高法院对还是错，不是很妥当的。 您刚才讲到夏君峰案子哈，就是核准死刑的理由您觉得不充分，但是我们看这次唐慧女儿案的最高法院呢，他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在公开裁判文书之外呢，还由刑一庭的负责人出面，就用类似答记者问的方式详细解读了这个裁判理由。那从这个方式上来说，是不是也能看到最高法院在跟公众和外界沟通上的一些变化？那这样的一些方式以前有过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式出现？ 这个判后答疑呢，这个是法院一直在搞的，这就叫判决以后对社会有疑问的他做一些解答。那么包括原来的吴英案也有的，包括那个夏君峰案最高法院院长都出来讲话了也有的。那么这种解答呢，我认为是一个司法公开化、司法民主化的一种好的一种迹象，这个来做解释是好的。就是一般来讲，现在判决书要强调说理，那么最高法院呢现在也要讲司法公开化，要把判决书上网。那么这样呢意味着一个原来在封闭的档案库里面的一个司法决定，社会无法知道，学者无法知道，那么就没办法研究，也没办法分析。一公开当然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些说他判的对的，有些说他判的错的。那么在这样的这种疫情汹汹的情况下面，最高法院做出自己的一些解释，我为什么要不核准，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那么至于他这个解答，那么既然是一种解答，就要允许人家评论你这个解答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特别是他的辩护律师，那么可以进行评价，那么其他的一些学者根据公布的判决书，根据他们的解释也可以进行仔细的研究，也可以对他进行评价。那么这一种解答和评价比原来的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就在进行这个评论的或者网民的一些舆论的，当然就要可靠的多。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事实证据的基础之上做出这种解释，那么比一点都没有旁听过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材料的那种评论，那显然是要客观公允的多，是吧？那当然它里面评论的最高法院的解答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不一定完全是对的，所以这个呢就需要监听证明。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司法一个要公开，在公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接受社会的监督，还有一个公开的情况下面就有各种观点各种真相都会被人家曝光出来，那么这样呢在各种观点交锋的环境下面就可能监听证明，法院能够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那么社会也会得出一个理性的客观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这种答疑还是好的。 您又是怎么看唐慧这种上访的方式，他采取过静坐啊，甚至跳楼啊，非常夸张的拦车，也是诉诸媒体上网发帖子，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维权，您认为是吗？ 我觉得他这个维权的方式是过分的。 因为 但 是 他 如果不这样，媒体可能不会报道。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就是官方媒体没有充分表达控告方意见的一种渠道，他只有采取过激的方法，什么自媒体网络媒体才去关心他。那么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唐慧甚至到庭长的办公室去占领了，就是判决书要他先看过才做出来，这就是非常荒唐，是吧？这个国家的司法权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是一种公权力，那怎么可能他的判决书做出之前还要让一个控告人来看过？这个我当时看到以后我都不敢相信，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跳楼啊什么这种过激的行为，一般的现在这种上访人也都有，那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下情上达，一种弱势群体的意见表达，我们的官方媒体没有给他一席之地，就是我们官媒的封锁垄断的很厉害，那么老百姓要表达诉求，他只有采取一种过激的方法才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这个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那就在像这样搞搞，好多好多网络就是关心他了，人家就声援他了，一些名律师也会去帮助唐慧的母亲了，帮他劳教的事情都搞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反过来促进了一些没有钱、没有门路、没有权利的人都去走这条路，所以这个对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些舆论的监督，就是我们的新闻到底怎么样让各种诉求表达出来，官方媒体也要表达弱势群体的、没有背景的、没有金钱的那些人的一种意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这个应该说也是负负得正吧，就是他们这种做法我也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金恒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希律师啊。这个陈有希律师之前也是在多个热点案件中，比如说这个李庄案， 嗯， 这个当夏 君 峰 案、 李天一案，好，里面都有他发表意见或者说参与代理的这样的身影，也是一直是在所谓这个法律实证的第一线上的这么一位律师了。 对，对于唐会的一些看法哈，很多人都不一致。像南方周末就是所谓的这篇颠覆性的报道，唐会赢了，法治赢了没？那几乎是跟所有的支持唐会的媒体是相抗衡的。那这篇报道一出来之后呢，确实有非常多的讨论。那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在于，唐会他其实是在这个舆论当中是用他的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搅起了舆论对他过分的关注，之后呢，这样的一份关注呢，就导致司法是迫于这样的压力才给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判决。 是在这个事件中的三角，一个是律师们、媒体，当然还有这个法官们，这个三角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媒体代表了社会舆论，或者说媒体制造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律师呢代表专业的见解，那么法官呢代表一个我们说是公权力或者说一个政治力量对于这一个案件的一个判断，哎，这个三角关系这在整个唐会案件中有一个怎么样的演化，我们待会儿来说。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云吉， 我是樊素。 好，这个我注意到腾讯的今日话题呢，在唐会案的这个不能够简单来说，不能够说唐会案了，是唐会女儿案。唐会女儿案的这个最高法院没有核准死刑了之后呢，出来一个分析，好，这个给出了一个回答，为什么死刑没有被核准，有很多人说跟南州之前的这个报道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南州的这篇报道，主要是去年七月份南方周末有一篇叫做唐会赢了，法治赢了没？问号。这篇报道呢，它的主要内容是这个介绍了唐会在上访期间采用的一些非正常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永州当地啊采取这个抗争，以及呢采用一些这个极端的方式哈，进行上访这样的这个方式。很多人觉得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不是被南州的这一篇报道给影响了。那么根据腾讯的这个分析呢，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从法律观点出发的，唐会的这一些行为他并不构成任何的法律事实。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唐会如果说是唐会有病去看心理医生啊，给信访局长下跪，这些都不是法律事实，而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有意义的呢，只能够是引起法律结果的事实才会有意义。比如说哪些事实是有意义的？这个唐会的女儿这个在跟这两位组织卖淫组织者的这个谈话中，其实有提 提到，虽然说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身份哈，但是曾经说过这个店里好玩轻松又能够挣钱啊、包括呢有其他证人也提供了证言，证明呢这个唐慧的女儿恐怕并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暴力胁迫，而在这个被告人的这个场所里面进行卖淫。同时呢，对于那两巴掌，很多人也有一个证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包括这个控辩双方，公诉人和这个辩护双方在法庭上呢也有一个争议哈，就是在这个多大程度上证明了唐慧的女儿受到了暴力胁迫。那从结果来看，最高法院似乎是倾向于认定他的这个情节并没有此前所认定的那么严重，所以说构不成死刑的条件。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的话，南方周末之前的这一篇报道应该没有对这个司法判决的结果形成影响。 嗯，其实当时你看南周这篇报道的时候呢，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报道的重点在于看维稳是怎么样去让法治偏离，而他的初衷哈、在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说要控诉唐慧，但是后来的讨论呢又走向为这舆论就是变成了对唐慧的一个苛责，就这些效果。 唐慧如果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所控诉的这些事实也不成立？这个基本的逻辑在这里。 嗯，后来我还是问了阮方民律师，我也问到他这个问题，在微信里面跟他聊，我说，你怎么看他现在这些过激的方式哈？虽然，南方周末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是还是很多人是觉得他的这样一个方式可以理解。那在他看来就说呢，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情节造成的，就是通过不断的上访希望得到清官的介入，最后呢要让这个案子处理的满意，处理的这个结果是符合他们上访者的满意的。那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传说戏剧中，直到这见证的60年里面就累积的无数的案例呢，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所以呢才导致司法就没有办法树立应该有的权威。所以这次这个最高法的裁定出来之后呢，很多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出了很多的评论。那有这样一个评论就说，在中国啊，对于司法活动的干扰主要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官方的就是权力的干扰，一个就是民间的就是舆论，包括用上书啊、信访啊、缠诉啊这样的方式对司法施压，以达到影响审判的目的。对于权力的干扰，坦白说哈，我们可能是看不见的， 是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包括陈有希律师，我看到在人物杂志对他做过一个很长的专访，是写了一篇特稿，他自己都讲到，他讲到是判哪个案子的时候呢，是有比最高法还高的领导人是过问了这个案子，他在文章里是这么写的。但是你想，如果不是律师他出来曝光这些，一般人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出来最后的结果。 唐慧去闹访，去所谓的缠诉，有些人把它形容为一个骨灰级的刁民，这个至少还是在公众的视野中可见的部分。因此如果说从另外一个层面的干预的话，那完全是公众层面不可见的。 对， 因此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 所以对于高层的这种权力的干扰，大家也是保持着警惕。你甚至出现了一些反转性的裁定之后呢，大家会下意识的甚至阴谋论的去进行一些揣度。但是来自于民间的干扰可能大家没这么敏感，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似乎我更能够理解和同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呢，就正是因为这些的干扰，它是借助舆论的力量，所以就非常容易打着正义啊或者人性的旗号去进行。所以人们对他的这个认识也可能不一致，但是还是分不清，就是监督和干扰它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吧，有的时候诛心之论哈，这个是最可怕，就是说你去揣测一个人的动机，这件事情是我个人认为无法不办到，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最高法这一次的一个判定，你说他判定的这样的一个判一个司法的决定，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它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干扰，在我们能够掌握到的信息范围之内，说实话我们做不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只能够它给出的这些论据 他不核准死刑，理由是什么？这些理由在他应该成立的法律的框架内，他是不是站得住脚？ 没错。 那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的话，哎，在我看来，好，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最高法的一个司法认定，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那至于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他究竟法官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想脱开这个层面，从这次我要说的这个三角互动，我们有这个法律专业人士，有民间的舆论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政治的一个判断。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在中国类似的事件已经层出不能够说层出不穷吧，已经不少了。比如之前的夏俊峰的案件，夏俊峰的案件让很多人去思考这个情理法之间的一个关系。有的时候甚至在夏俊峰的案件以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出来做出了一些回应。他的这个讲话很多程度上让人觉得既夹杂着对政治上的考量，又有着对于民间舆论的忌惮，所以说呢，大家其实都是混在一起在考虑。一个律师他也不完全是仅仅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他有的时候也会考虑，不管是利用啊，还是这个对抗啊社会的舆论，他都会裹挟着一些自己这个范围之外的因素。比如说在社会舆论通常来说是以情绪为主的，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参考一些法律专业的一些意见，所以说没有一个是可以单独剥离出来讲，这三者从来都是混在一块儿。 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舆论哈，对于所谓的监督，就是你不要非常傲慢的看不起，也不全是情绪。其实现在你不能低估网民的智慧，很多时候大家也是抱着一个非常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理性和客观的一个回应的。那其实你说对于舆论，他有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强大，又有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脆弱？这时候可能还是要主要的这个，你作为法官，你作为这个审判机构，就是依据的不是舆论的事实，不是舆论制造的事实，你就是必须得依靠法律的事实。就刚才陈有希律师讲到的，你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证据链，你才能够在最后进行这个判定。 证据链这个说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热门词汇。 对，就是很多的评论出来之后，我看到财经他们就有这样一个论断哈，说唐慧当然他是做一个弱者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但是弱者他不是天然，他也没有必要，你也不能苛求他，他就是一个道德的完人。他当然有非常多不完整的不完美的一面， 但这跟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于是我们就接下来想，现在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你接下来的这个焦点是不是要放在怎么样去让他这种过度的维权的方式可以终结？他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他为什么会现在做出这样的一种激烈的方式？ 我一直很有疑问，什么叫做过度的维权？你在维权你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的情况下，什么样才叫是过度？我觉得很奇怪。就好像一个人你在这个做垂死挣扎的时候，什么叫做过度的垂死挣扎？你什么时候难道你就应该像这些这个不公平的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来屈服？这个就是不过度，这就是合理的吗？这是一个问题来着哈。那其实我经常说，在这件事情里面，给以后类似的案件，不管是舆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乃至在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时候，有提供一些什么经验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动机无法判断，但是程序是可以追踪的。你在整个唐慧案的审理过程中，乃至于从如果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从他一开始提出上诉、信访、报案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程序是不是都被遵守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你比如说这个公安局，你要在多少时间内应该做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的话，他有没有按照这个程序去进行信访的制度？他制度应该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被遵守？法官、法庭在进行判决的时候，他的理据是不是充分？双方的这个检控，双方的这个控这个证言证词，包括他的法庭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辩护，是不是都有理由？这些东西你按照程序，我们一环一环来检验，是这个是公众可以检验的。至于他背后有什么动机，我 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对，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真正了解背后的动机 是什么。这个我想到最近两天在香港也是审理一个大案了，这个许仕仁的案件哈。当然这个案件本身它因为涉及到很多商业的这个内容，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但是我看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看它这个程序非常有意思，陪审团选出来之后，这个陪审员你根据这个法定的义务，这个有很多人要，就是法律规定你这个要居民要做陪审员，那么你如果不要做陪审员的话，你要向法官澄清，要讲明白你自己有什么理由，然后要经历非常非常严格，甚至在我很多时候看起来非常琐碎，就是控辩双方每天都一大早西装革履的在媒体大架势夸夸夸进了法庭，好，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法官说今天我们不能够审，我们今天解散再来一次，你会，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过程，但是他只要是有规定他一定会遵守， 对， 这个就最后我想他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法律它是有一个权威的，不管你心里也许不一定认可，你不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利益立场，你不一定认可这个法官的判决结果，但是因为法官是按照所有的步骤来严格来执行的，所以说我尊重他的判决。 司法的尊严它就是来自于公正和独立的品格，它不能去媚权，也不能去媚俗，而且你即使是对舆论有忌惮，可是现在的舆论它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从来都没有过一个统一的舆论。你就包括在谭辉这案子签交后八年时间，你除了南州之外，可能这次可能之前南州的这份报道它是影响力最大的，最后颠覆性的，可是你不能排除它中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来。 而且这个我觉得对于舆论的所谓舆论绑架司法，这个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就好像你声称谭辉是一个刁民这样的，就是什么叫做过度的维权，什么叫做过度的监督，真的有过度的监督这种说法吗？今天舆论所谓我们说舆论监督的力量和那些真正的不透明的这些力量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你现在去指责这个舆论过度了什么什么，在我看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完全构不成好这样的一个质疑。简单的例子，最近这个律师接二连三的自己成为这个被告，很多人说你这个程序正义，律师自己都没有办法保全自己，律师因为代理的缘故自己不断的进去，你这个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说实话其实是有点好笑。好，非常感谢这个大家，这个最后有点说远了哈。不过每次说到中国的司法哈，这里面总是一肚子这个吐槽啊，在这里面。 而且大家对于死刑可能现在也会观念上发生一些改变，以前你可能会就出了一口气吧，但是现在你会可能会再重新多一层的思考， 是 就是 这个权利意识包括对于生命的这个看法也有一些改变哈，所以说 死刑是一个非常审慎和严谨的司法判断，不是仅仅是情绪上为谁出一口气这么简单的考虑。 这个包青天的时代终究它只存在于一个古代，而且是戏文当中，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恐怕非常难发生。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环球网，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